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10月16号 My Radio 和澳纽广东道的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大家好，我是世聪。今晚在直播室里面就是没有其他人，就得我自己一个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本身就其实已经是录了一个节目的了，昨晚这样。但是真的很不幸地，这个节目就是不见了的。唉，唔知點解個 file save 唔到，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剩翻我自己一個，就自己錄翻啦。咁但係好處就係咩咧？就係今個節目咧就係比較 update 嘅，因為呢一個節目咧就真係咧嚇，真係咧喺10月16号係錄音嘅，因為平時係前一日啦。咁我咧亦都係好慶幸咧嚇，可以個 file 唔見咗嘅。咁原因係咩咧？因為咧其實咧我尋日咧就係作出咗一系列嘅估算啦，咁樣咁，但係咧就係完全咧俾尋日嘅暴力鎮壓咧就係推翻嘅咁樣，咁所以起碼咧即係我今日咧都可以錄翻一個比較 update 啲嘅節目啦。即係如果唔係出咗街咧，就會真係唔知點樣啦。因為咧我之前即係睇呢一個局勢嘅情況啦，都係見到即係出嚟示威嘅人數或者出嚟係集會嘅人數咧就越嚟越少咁樣。咁政府咧亦都係再冇用呢一個強硬嘅手法，只係用一啲陰啲嘅方法咧。嚟到即係呢度割少少啊，嗰度割少少啊，即係呢度整走你少少嘢，嗰度整走你少少嘢啊，就用冇咁強硬嘅方法咧，就係嚟對付示威者嘅。咁即係我之前見到呢一個嘅狀況啦，咁我就認為即係啊，香港政府咧真係卒之學到啲嘢啦，咁樣即係仲想讚佢哋添啊，即係仲話啊，你卒之咧就知道唔可以用啲咁強硬嘅手法噶啦，因為當你用啲咁強硬嘅手法，你越硬嗰陣時候咧，人民嘅反彈就越大。咁啊點知咧，尋日咧就搞單咁嘅嘢啦。咁即係好明顯咧，就係講緊即係有位示威者咧，就係俾警察捉咗去後巷咁，跟住就拳打腳踢咁樣啦。咁即係雖然成日都話 TVB 乜 TVB 物咁樣咧，咁但係都要嘉許下 TVB 啦，即係都要讚一讚啦，就係佢係有播到呢一段片出嚟嘅。而呢一段片咧，亦都唔係淨係即係導致香港人嘅關注啦。咁但係亦都喺世界各地嘅人咧，都係非常關注嘅，因為咧即係其實當我係聽到呢一则新闻嗰时候咧，就唔系透过喺 Facebook 啊，或者睇热血时报啊，又或者系香港嘅新闻啊，咁样就 no， 就系咧透过澳洲本地嘅新闻嘅。咁但系咧，虽然咁讲啦，因为澳洲嘅本地电视新闻咧已经系都有关注咗香港嘅局势就好一段时间噶啦。咁呢一单新闻咧，即系攞出嚟讲咧都唔奇嘅。咁但系咧，即系今次呢一件事件咧，系甚至连电台新闻都有报道。嗱，咁喺澳洲嘅电台新闻咧就唔似得香港咁样有新闻专辑啊咁样，喺澳洲就冇嘅。通常咧就系每半个钟头，即系10:30啊、11:30、12:30咧，就会播一个嘅新闻提要咁样啦。咁新闻提要通常咧就系一分钟都冇嘅，好短嘅啫，就净系 headline 嘅。咁但系每一个钟头嘅答证咧，就是、一个比较详细少少嘅新闻。咁但系就算话系详细啦，都系喺3至4分钟里边咧就冚唪唥讲晒。咁如果系即系话讲新闻啦，只不过通常系得。即係5-6则新聞咧就講完嘅啦。咁今次呢一單香港嘅新聞咧，竟然成為呢5-6则嘅新聞嘅其中一單喎。咁兼且咧，亦都係仲有3 byte 添咁樣。咁所以即係都俾大家見到咧，其實即係即係世界各地咧都係非常之關注呢一件事嘅咁樣。我覺得呢一件事咧係好嘅。咁其實就算係上次嘅暴力鎮壓咧，都係好嘅。咁點解我咁樣講咧？因為即係其實喺香港咧，好多社運界人士咧已經係講咗好耐，就係有講到關於香港警察嘅 做事的方法就越来越像公安啊，咁样样，即系佢嗰个执法方面啊，就系、是、越嚟越唔可信嘅咁样样。咁对于好多香港人嚟讲咧，即系呢一个讲法咧系唔成立嘅，即系佢觉得，诶、哎，警察拉得你，你梗系做错咗啲咩事啦，咁样样。即系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系有一个咁样嘅思维嘅。咁但系经过九二八事件，即系乱放催泪弹啊，咁样样。咁同埋之后有咁明显，即系同啲。即係唔敢講啦嚇，咁但係同一啲即係所謂嘅良好市民合作，咁點解話良好市民呢？因為通常睇電影咧，通常一啲人如果係講你唔好亂嚟啊，我係良好市民嚟噶，但係通常只係有一種人先至係會咁樣講嘅啫，咁樣樣，咁啊警察好明顯係同呢一啲良好嘅市民就合作啦，咁樣，咁今次咧又捉條友咁跟住，即係攞去後巷咁樣打喎，咁其實呢幾件事加埋一齊咧。就係、是、令到香港人自己本地咧，都係開始對香港警察嘅信譽咧，就係、是、產生咗疑惑，即係世界各地咧就更加唔使講添啦，咁樣樣。咁呢一件事咧就可以即係個好處就係咩咧？就係、是、以後當有一啲社運界嘅人士俾人拉啊，又或者係當一啲警察係做一啲即係即係唔係幾好嘅行為嗰陣時候咧，以往咧香港人佢嗰個睇法咧就係會話：，誒、哎、你一定係做錯嘢，警察先拉你啦。但係今日咧我相信。是大部分人咧，系会对香港警察所做嘅行为咧，系更加 skeptical 嘅，即系会。即係產生咗疑惑嘅咁樣樣，咁即係呢一個對於政府啊同埋警察嘅不信任咧，咁其實對即係呢一個民主嘅進度咧，都一定係會有好處嘅咁樣樣。咁呢一個亦都係嚟到即係呢個雨傘革命嘅第十九日啦。咁喺西方國家方面咧，亦都係不少嘅報導嘅，因為亦都係有好多嘅西方國家嘅記者啊，係都係有被警察襲擊啊咁樣啦。即係我都知道有一個記者佢係俾人除咗即係佢已經舉曬手咁，而俾人除咗眼罩。咁然後噴佢胡椒噴霧啊，咁樣樣，咁其實真係已經係全個世界咧，已經係數臭呢一個香港警察噶啦，咁樣樣，咁咧真係我都。即係聽講啦咁樣，以前即係六七暴動咧，即係英國方面嘅政府啊，都係讚香港警察佢嗰、那個反應咧係做得好。咁之後咧就俾咗皇家香港警察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名稱佢啦。咁就係令到香港警察非常威啦咁樣。咁其實即係當而家香港警察做嘅事情咁似公安咧，咁我相信咧即係唔知即係中國方面啦，會唔會係將公安呢一個咁崇高嘅名稱就係、是、送俾？香港警察咧，即系你唔好再叫香港警察啦，因为你今次镇压同埋打人方面咧系做得咁好啊，我哋咧就应该叫你做公安啦。即系如果系用一个即系所谓嘅好不偏不倚嘅角度嚟去睇呢一件事咧，其实叫做公安系冇问题嘅，因为公安咧真系中国认可嘅警察嚟噶嘛，系咪啊？咁佢哋咧做嘢都系非常之专业噶嘛。嗱、啊，咁如果咧你觉得公安系次等嘅，系香港警察好啲嘅，嗱、啊，你咁样讲咧就系真系有损害香港同埋中国嘅关系啊，咁即系呢一个系叛国嘅行为，咁系非常之唔系几好嘅。你有乜可能系话即系我叫做皇家香港警察就好，哦，叫做公安就唔好啊？哇，呢啲咩道理啊？除非你系觉得。英國係好過中國嘅嚇，除非你覺得英國係好過中國。咁但係如果你係有呢一個所謂嘅 cultural relativism 啊，又或者係大中華，又或者係覺得即係中國係一個偉大嘅國家，如果香港警察係可以有公安嘅呢一個稱銜，哇，其實係一個非常之開心啊，即係可喜可賀嘅一件事嚟嘅咁樣樣。咁啊，但係就唔知咧，即係香港嘅民眾會唔會接受呢一樣嘢啦？咁樣樣嗱，咁即係喺呢一個清場嗰度咧，即係其實之前我嘅。擔心就係咩呢？即係如果警察係用呢、這、一個陰啲嘅方法啊，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係將呢一個梁振英咧就係、是炒咗啊，咁樣因為其實而家咧真係好明顯，即係中國咧已經係做咗一個嘅鋪排噶啦，咁樣即係有乜理由喺呢一件事發生無端端爆兩個醜聞咧？一個醜聞就係婚外情，第二個醜聞咧就係呢一個疑似即係貪污5000万嘢呢個事件。咁呢一個亦都係同我哋澳洲息息相關啦。咁我哋澳紐廣東道嘅澳洲老編社咧，真係都非常之榮幸。行咧係可以同香港咁樣掛鈎嘅，點解會無端端有呢一兩件事發生咧？咁好明顯咧係背後有人搞嘢噶啦，咁樣樣即係唔會係即係唔會死錯人嘅嚇，即係唔會無端端咁好彩嘅。就正如咧，好似當年唐唐即係落選咗陣時候，咦？無端端又係爆咗呢一個僭建，同埋無端端又爆咗呢一個。 即係婚外情嘅事件，咁其實今次都一樣嘅啫，咁樣咁啊，好明顯咧，即係有人喺度鋪排緊咧，就係689落台啦。咁但係最擔心嘅就係咩咧？就係、是香港人咧係會見到阿梁振英落台咧就收貨。咁個問題係乜嘢咧？因為其實即係我即係好明顯啦，大部分人係對於梁振英嘅管治咧就係、是、非常之有意見，同埋即係都係可以話係做得非常之差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佢自己本人咧就唔係個問題嚟嘅。其實個問題係個制度。就好似即係講一個比喻咁樣樣啦。嗱喺個城市裏邊有一個人係殺咗人嘅。哦，咁呢個殺人嗰個人咧唔使坐監，仲可以大搖大擺喎咁樣。咁當然咧，人民就好嬲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即係喺度不停喺佢屋企嗰度煩佢啊。咁跟住見到佢嗰陣時候又揾垃圾掟佢啊。咁跟住咧最後就逼佢，咁跟住就逼到佢自殺啦咁樣。咁但係就算佢自殺咗之後，呢、這、一個唔係一個結局嚟噶嘛？呢、這、一個唔可以話即係大家，哎好嘢，呢、這個人自殺咗了，我哋報咗仇了咁所以我哋咩都唔使即係再搞咯咁樣。其實唔係應該停止喺度，因為呢一個社區要問係咩呢？就係、是、到底係乜嘢制度驅使呢一個人唔使坐監嘅咧？咁佢可能之後係發覺咧，哦，原來咧呢一個國家咧係冇係冇法例唔俾人殺人嘅咁樣樣。咁如果係咁嘅，咁就應該立法就係令到殺人係犯法嘅啦咁樣樣。咁呢一個係一個好戇居嘅 example 啦。咁但係個意義就係咩咧？就係話其實六八九嘅出現，阿梁振英嘅出現，同埋佢嗰個施政嘅出現，同埋佢點解即係佢做施政嗰陣時候可以禁逆民意，其實呢一個係一個 symptom 嚟嘅。佢嗰個根源嘅問題係咩咧？佢嗰個根源嘅問題就係因為香港冇民主嘅選舉。如果香港有民主嘅選舉，咁佢就一定係要聽民意話，因為如果唔係，人哋係咪下次唔投佢咯？點解今日要有咁多人出到街，要喺度阻住交通嘅？原因就係因為香港人係冇其他方法可以將自己嘅訴求可以表達。喺西方國家。我咧就喺大部分時間啦嚇，即係唔可以話成日都係咁啦，即係我係比較少接受即係啲人出街示威啊，同埋阻塞通道嘅咁樣樣。咁原因就係咩咧？就係、是、因為佢哋有啲咩訴求都好，呢、這、一個政府係有民意基礎，係民選嘅。咁所以當一啲人佢哋係出去嗰陣示威嗰陣時候，佢哋唔係逆緊呢一個政府，佢哋係逆緊民意。咁所以即係喺大多數情況咧，即係我就唔係好贊成咁樣做嘅。嗱，除非咧就係話政府可能話，哦，我上台之後我會做呢一樣嘢嘅咁樣。咁但係最後佢哋係冇做到，咁人哋出嚟示威嘅，啊，咁呢一個咧即係都有翻少少嘅理由啦咁樣。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其實上街阻住人做生意亦都冇需要嘅，因為其實人民係可以喺下一次選舉嗰度懲罰佢哋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出街示威咧都冇一個咁大嘅需要。點解香港人出街示威我支持？點解澳洲人出街示威我唔支持？嗱，呢一個就唔係亂搬龍門，呢一個咧就係因為喺香港係冇其他方法，人民可以將佢自己嘅訴求就講出嚟，因為佢係冇一個民主選舉嘅投票咁樣樣。咁我上個星期個節目嗰度咧就有位聽眾啦，咁佢就留咗個言俾我咁樣，咁佢就咧講咗一點，就係、是、我都係聽過幾次噶啦呢一個論點，咁今日咧就係、是、特別想就係、是、想address 下呢一點嘅咁樣嚇，咁佢咧就係、是、問咗呢一個問題嘅，其實唔係呢個問題嘅，即係佢自己已經係有自己嘅睇法噶啦咁樣，咁咧佢就話其實澳洲都冇民主，因為澳洲唔可以直選自己嘅總理。咁呢一個論點呢其實我都聽過好多次㗎啦。咁係有兩種人呢就係、是、會講呢一樣嘢嘅咁樣。咁第一種人呢就係、是、白痴。第二種人呢就係、是想呃你嘅人。咁如果想呃你嘅人呢，咁我今日所講嘅即係一個解釋啊，或者係對於呢一個論點嘅睇法呢係唔使聽嘅，因為你已經應該明白我嘅論點，你只係講出嚟呃人嘅啫咁樣。咁但係呢如果係白痴嘅呢，咁你就應該要聽嘅咁樣。咁點解呢？大家唔好覺得 offended, 即係唔好覺得受到冒犯啊，因為呢好多人都話自己唔識電腦係電腦白痴嚟嘅，即係我唔覺意，即係嗰個 file save 唔到，好多人都可能話我係電腦白痴啦。我尋日砌咗個 IKEA 櫃，咁跟住即係將嗰個櫃咧嗰兩塊調轉咗嘅，搞到要將個櫃成個拆咗，咁跟住之後要成個砌多一次。咁因為我已經釘咗塊板喺後邊啦，咁所以而家後邊塊板咧係爛曬。咁跟住咧雖然係啱啱新買一個櫃出嚟咧，咁已經係連曬膠布咁樣。咁我亦都承認自己咧係砌 IKEA 櫃嘅白痴嚟嘅咁樣。咁所以如果唔識咧唔緊要噶，認白痴咧亦都唔緊要。 要的，所以呢真最重要的人就是有自信心，如果不懂的就認白痴學咯，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呢？所以呢、今天就是跟即各位白痴、就分享一下，但又不是個個都白痴來的，因為我相信大部分人、即係都知道呢一個謬誤，但係未必識點樣解釋，或者係、未必真係捉到呢一個謬誤喺邊度。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咧，喺即係澳洲啦，或者呢個英聯邦嘅制度咧，就係、是、人民選議員，議員咧就係喺呢一個議會嗰度咧就選出一個嘅領袖。呢、這、一個領袖咧就係、是、喺澳洲就叫總理啦，喺英國咧就叫做首相咁樣嘅。咁有好多人佢個睇法就誒呢啲咪提名委員會咯，咁同香港一樣咁樣。咁之後好明顯嗰個回答咧就係話嗱，澳洲呢一個系統咧係直接由民选代表，咁跟住由代表咧选出呢一个嘅领袖咁样嘅，咁所以就算系提名委员会呢一、這个提名委员会咧系有民意基础嘅，系一人一票嘅民意基础嘅，咁我相信咧即系大部分人都明白同埋了解呢样嘢啦，咁但系即系当大家听到呢一啲论点嘅时候咧，即系个反应就唔应该诶黐线嘅，又或者话诶、你支持共产党啦，你翻大陆啦，嗱呢一啲咧就唔系好嘅论点嚟嘅，因为我相信咧真系有好多 well meaning 嘅，即系唔熟悉政治，咁但系听过呢一啲嘅論點，咁佢講出嚟係因為聽過人哋咁樣講，咁即係我哋係要將呢一個重要嘅信息咧就傳達出去嘅咁樣嚇。嗱咁同埋即係我今日咧即係都想係解釋一下咧票制呢一樣嘢啊，因為咧一個民主嘅選舉咧其實就唔係淨係選舉啊，或者係直接選呢一個行政長官啦咁樣，因為就算香港人係可以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嘅，都唔代表民主，即係好明顯，如果你有一個係即系不代表民意嘅提名委员会，就系、是、帮你揀几个候选人嘅，即系呢一个又系冇民意嘅基础啦。又或者系即系如果系好似金正恩嗰啲投票咁样嘅，因为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但系之前咧韩国就亦都系做咗一个选举啦。但系佢个选举咧就冇候选人嘅，佢个选举好简单，就系、是、问金正恩嗰、那个施政做得好唔好啊咁样样，咁跟住咧你就会有两个 option 嘅，可以 tick yes 可以 tick no 咁样样。哎呀，咁唔知大家估唔估到嗰、那个即系投票率 yes 系几多咧？系冇错啦，就系100%嘅咁样样。喂，咁即系呢一啲好明显唔系一啲嘅即係民主嘅投票啦，咁樣樣，咁所以亦都唔係話咧，大家可以投票，大家一人一票，呢啲就叫做民主嘅。因為如果我哋係睇民主嘅咧，我哋係要睇一個制度，個制度係點樣運行嘅咧，咁樣樣。咁亦都咧，大家都要了解咧，其實係冇一個制度咧，就係叫做嗱呢、這個就叫做一個好嘅民主啦，嗱呢、這個咧就係100%嘅民主，嗱其實就冇啲咁樣嘅嘢嘅，每一个国家咧，就算是民主国家咧，都是有一个不同的制度。咁同埋喺制度裏面咧，亦都係有一啲唔同嘅政策。例如有啲國家係18歲投票嘅，有一啲國家係21歲投票嘅，有一啲投票好似澳洲咁樣係用 preferential style 嘅，英國咧就用 first past the post 嘅。咁有一啲國家咧就係話選區有10万人就選一個，咁有啲其他地方咧就係150000人嘅先至選一個，咁有啲議會咧就係有兩個議會嘅，即係係雙議會制嘅，有一啲議會咧就係單議會制嘅，咁冇理由話因為佢哋唔同嘅，咁所以有啲比另外一啲更加民主啊，就唔係咁樣講，你係要成套一齊睇，係睇下成套點樣配合嘅。好多時候一個謬誤就係咩咧？好多人認為一人一票直接選一個元首出嚟係一個民主嘅指標嚟嘅。嚇，咁我就話俾你聽咧，一人一票嚟到選一個元首，呢一個並唔係一個民主嘅指標。就正如18岁同埋21岁投票邊個好啲啊？呢一個唔係一個民主嘅指標，用 preferential style 定係用 compulsory voting 啊？即係呢兩個亦都唔係民主嘅指標。呢一啲只不過係民主制度裏面嘅一啲嘅工具，或者一啲唔同民主制度嘅一啲嘅特色嚇，但係佢就並唔係民主嘅指標。民主嘅指標就係咩咧？就係呢一個嘅代理，呢一個民主嘅代理選出嚟嘅民主嘅代理，可唔可以表達到人民嘅心聲或者意願？咁同埋當呢一個嘅代理唔再代表人民嘅時候，人民可唔可以懲罰佢？呢一個就係指標啦。我講多次啊，就係、是。即係一個制度係咪民主嘅呢？我哋就並唔係睇係咪可以直接投到一個嘅國家或者地區嘅元首。我哋睇嘅係咩呢？就係呢一個民主嘅代理可唔可以代表人民，同埋當如果係代表唔到人民嘅時候，人民可唔可以懲罰佢？呢一個就係個指標啦。 咁所以如果我哋将呢一个指标就套喺澳洲嘅，或者喺西方国家，或者我哋叫做一啲民主嘅国家咁样啦，咁、那个答案咧就非常之明显嘅。嗱，如果即系澳洲嘅总理 Tony Abbott 嘅咁样，咁佢施政嗰阵时候大家唔中意佢嘅，咁佢下年咧就应该系得唔到咁多票，咁就冇人投佢噶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系即系相对翻喺香港嘅，或者喺中国嘅，习总系咪代表紧中国咁多亿人嘅意愿咧？咁第二就系、是、当佢唔系代表紧咁多亿人嘅意愿嗰阵时候，人民可唔可以懲罰佢呢？咁個答案咧兩次咧都係 no 嘅。咁由此可見咧，中國咧就唔係民主啦。咁同樣地，香港亦都唔係民主，因為人民嘅意願咧就唔可以俾呢個政府咧就係代表到，同埋就算代表唔到人民嗰陣時候咧，人民都唔可以懲罰佢。因此香港就係冇民主啦。咁所以今日咧，我係想用少少時間咧，就係解釋一下呢一個嘅民主嘅制度嘅咁樣。当我哋系选择一个或者一个地区啦，即系当系选择一个民主嘅制度嗰阵时候咧，即系要睇几样嘢嘅咁样。咁起码咧，即系首先咧就要睇下即系呢一个制度可唔可以代表到人民先啦，即系咪民主咧咁样。咁同埋第二咧，亦都咧系要做一个效率嘅平衡嘅，即系例如啦，如果我哋系去到即系民主嘅极端嘅咁样，或者每一个决定咧都系由人民嚟到决定嘅，咁呢一个社会咧系不可行嘅，这个亦都唔系一个理想嘅社会嚟嘅。咁例如啦，今日政府咁跟住佢见到地下有个窿嘅，咁跟住呢个窿咧应唔应该揾沥青填翻咧咁样，咁又要投票，今日咧即系呢一个红绿灯咧，就呢一条街咧就加多红绿灯嘅。又要大家投票，好啦，咁我哋而家学校我哋改 syllabus 嘅，咁又要个投票，好啦，咁我哋而家政府咧就将会咧喺呢一度咧嘅图书馆咧就买呢一本书嘅，咁又要投票，哇，咁你冇可能噶嘛，系咪？咁所以即系民主咧，亦都系要同呢一个效率咧，亦都系要即系挂钩嘅咁样。咁但係最後嘅問題就係呢一個代理係咪可以代表到你呢咁樣，即係就算我如果係講頭先圖書館嗰個例子，即係好似係極端少少咁樣。咁但係如果有一個圖書館佢每一次入嘅書就淨係入共產黨嘅書嘅咁樣，喂，咁如果你係人民嘅，咁你見到哇呢、這個圖書館咁樣喎，咁你可以同政府反映，咁跟住政府呢就見到呢、這個圖書館咁樣，咁佢可以改政策，咁如果佢唔肯改嘅，你下次咪選過另一個人囉。咁所以呢一個就係民主基礎啦。嗱，咁即係都講返開始啦，就係好多人對即係話澳洲啊或者英式嗰個民主制度嘅批評呢，就係澳洲啊、英國啊同埋英聯邦嘅國家呢，就唔係直接呢直選自己嘅元首嘅。咁即係嗰個系統係點樣樣嘅呢，就係非常簡單嘅啫咁樣。咁即係喺澳洲呢係有150個選區嘅，喺澳洲有150個選區。咁喺每一個選區裏面呢就係會選一個區代表。呢、这、一個區代表咧就叫做國會議員，咁呢一個國會議員咧，咁就去到國會啦，咁國會咧就坐咗150條友啦嚇，咁佢冚唪坐曬喺度啦，咁咧通常咧佢哋咧就係會係大部分咧都係屬於兩大黨嘅，咁即係如果喺呢個150人咁跟住即係自由黨有80席嘅，咁工黨有70席嘅，咁自由黨咧就係、是、自動就係、是、當選就為政府噶啦，因為佢係 majority 啦咁樣，因為佢係大多數啦，咁佢係大多數之後咧，喺呢一個大多數裏邊咧，佢哋就會再選一個嘅總理嘅，就係、是、咁樣樣啦。嗱，呢一個咧就係、是澳洲嗰個系統啦，咁樣樣。咁冇錯，好明顯咧就唔係直接選自己嗰個總理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其實客觀效果咧都係差唔多嘅啫。咁呢一個一間會再講。咁但係個謬誤喺邊度咧？因為其實咧民主咧基本上咧係有兩大系統嘅咁樣，咁第一個咧就係英國所用嘅叫做議會制，咁另外一種咧就係美國所用嘅叫總統制啦。嗱，咁總統制咧就係直接民選一個嘅總統，咁但係議會制咧就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咁樣嘅。咁如果係用一個比較籠統啲，或者係一個即係冇咁 accurate 嘅方法嚟到解釋啦咁樣。一个总统制咧就系人民选皇帝，皇帝钦点诸侯，系啦吓，即系喺总统制咧就系人民选皇帝，皇帝咧就钦点诸侯吓，咁呢一个咧就好明显系即系非常民主啦，即系好直接嘅。嗱，咁但系议会制咧就系咁样嘅，就系人民选领袖或者诸侯， 咁跟住咧就系由呢一班诸侯咧再钦点一个嘅皇帝嘅。呢两个制度咧就系二拣一嘅啫，咁样样，咁就即系系二拣一嘅啫，咁样。咁但系其实咧两个都系民主嚟嘅。咁但系我自己个人就觉得咧吓呢一个即系比较间接少少嘅议会制咧，即系英式嘅议会制咧，我自己个人嚟讲咧就系 prefer 嘅，即系我系比较中意啲呢一个制度嘅，因为我觉得呢一个制度咧系更加可以代表到民意，反而直接选一个皇帝出嚟或者直接选总统咧，系反而系冇咁民主嘅咁样。嗱，咁点解咧？咁我哋咧下一节翻嚟继续讲。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啦，翻返嚟第二节嘅澳洲路边社系有细聪嘅吓，咁啊今日咧就系讲下关于呢一个票制嘅问题啦。咁点解讲票制呢样嘢系咁重要呢？因为其实当我哋咧系想香港有一个嘅民主制度，呢一个民主制度到底系点样可以运行嘅咧？咁就一定咧系要参照咧唔同国家，尤其是系即系民主国家嘅制度咁样样。到底边一个制度系好啲咧？咁系咪一定要一人一票选特首嘅方法？先至係最好咧咁樣樣，咁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就覺得未必嘅咁樣樣。咁我自己其實係覺得咧，即係英式嘅議會制咧係即係比較公平啲嘅咁樣樣嚇。咁嗱點解咧？因為咧首先咧第一咧就係個權力集中咧係分散啲嘅。喺呢一個總統制裏邊咧，我自己就個人覺得咧就係呢一個嘅總統嗰個權力咧就太大嘅。嗱，如果我係用一間學校嘅比喻嚟到做一個比喻咧，就係咁樣嘅，就係學生選學生會會長。系啦，学生直接咧一人一票选学生会会长，嗱呢一个讲紧嘅系总统制啊吓，咁跟住咧就由呢一个学生会会长咧就系钦点班长、校报编辑、辩论队队长、天文学会会长各样咁样样嘅。咁大家见唔见到其实呢一个系统咧系嗰权力集中喺嗰、那个学生会会长其实系好大嘅。即是之后下面那些即是他是想要怎样就怎样。咁同埋当他要转的他觉得哦这个天文学会会长不听话的我换他。即是冇人之下就万人之上咁样是咪。咁所以即是我觉得这个系统呢是有他自己里面的问题的咁样。咁但是相反地啦，议会制如果是一个学生会那个context 会是怎样呢？就是天文学会的选他自己的会长。辩论队的选他的队长，校报队的选他的编辑，每一班的选他的班长。那我们呢就是出了一大堆 leaders 出来了。那这大堆 leaders 呢，每一个人呢都是有他自己的需要啦，他自己代表的每一个组的 interest 在他自己那个即是他是有他自己的 interest 的咁样。即是例如天文学会会长的，即是他是想买多两个望远镜的咁样。即是他那个中心呢就是中心于他自己的学会。即是这一班领袖呢就全部呢就是会选择呢一个的领袖。而这个领袖呢就是可以是最有效地呢平衡，可以 balance 下面这么多不同的人的利益的咁样。Whereas 呢，如果你那个天文学会会长是学校学生会的会长所appoint 出来的这样，那他那个最大的中心，他最大的 loyalty 不是在天文学会，见不到，他是在那个 president 那里，即是他是在学生会会长那里。那所以即是当他那个天文 学会的时候是想买多两个望远镜的，那他就说哎呀不好啊，因为呢其实校报呢是要一个新的 photocopy， 即是他会这样。那这个代表就代表不到这个天文学会咯，是不是？那所以即是在这一方面呢那个权力集中如果是分散一点呢就是好一点的。那还有呢即是如果是要 balance 每一个人的需要呢，是亦都是这个议会制呢是比较好一点的这样。那还有呢虽然这样讲啦，虽然这样讲啦，但是事实上呢即是如果我们是讲在美国的制度呢这样，就唔係淨係話總統話曬事嘅，就唔係真係淨係總統話曬事嘅，因為其實側邊咧亦都係有一個議會嘅，但係呢一個議會咧，相比英式嘅議會咧，就係弱好多啦，因為喺美國嘅議會咧， 總統咧嚇，總統咧係可以否決議會所出嚟嘅決定嘅咁樣樣。咁即係如果係即係呢一個議會佢哋係想推行呢一個法例嘅咁樣樣，咁係有過半數嘅支持嘅，總統可以話我唔制啊。我唔想支持呢樣嘢，咁呢一個政策咧就唔可以推行啦，咁樣樣。除非咧呢一個議會咧係得到三分二嘅支持，咁樣樣。咁但係三分二嘅支持咧實在係太多啦，咁基本上係要兩黨都一齊即係都唔妥呢一個總統咧，先至會發生。咁喺呢一個嘅制度咧，基本上係冇乜可能係會有咁樣嘅情況嘅嚇，咁樣樣。咁同埋另外啦，喺呢一個嘅喺呢一個嘅總統制裏邊咧，都係好容易咧係會有一個死結嘅咁樣樣。咁就係話咧，當你呢一班領袖係唔聽總統嗰支笛嘅咁樣，咁點算咧嚇？咁佢哋就施唔到政嚇，咁大家都做唔到嘢，咁就大家 lock 死咗喺度噶啦咁樣。呢一件事咧喺議會制咧系冇可能发生嘅，因为喺议会制，当你自己系失去咗你自己嗰个党嘅支持，你自己个党咧系可以踢走你嘅咁样样。咁例如当年咧戴卓尔夫人咧就系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啦，吓咁样样，就系因为佢已经开始失民心啦，咁样样，咁所以佢个党咧系被逼咧就系要淘汰咗佢嘅咁样样。嗱，咁但系咁样讲啦。即係好多人嗰個擔心係咩呢？就係話嗱，如果你係用呢一個議會制嚇，你係投票投咗你上去嗰陣時候，咁跟住你係話你係會支持戴卓爾夫人嘅咁樣樣，哇！咁你最後唔支持喎，咁樣樣，咁點算呢？咁樣樣嗱，咁但係咧，其實即係呢一個講法咧係有道理，咁但係 in practice 咧，呢一件事咧係唔會發生嘅嚇，呢一件事係唔會發生嘅。咁我解釋點解啦？咁我即係因為如果用英國啊或者澳洲嘅例子，可能係遠得滯啊。咁所以咧，我就用翻一個香港嘅一個嘅例子啦，咁樣樣。嗱，喺香港嘅例子係會點樣呢？即係我當香港咧就有即係100個唔同嘅選區啦，咁樣樣。咁我當每一個地鐵站係一個區啦。嗱，咁我咧就係代表灣仔嘅嚇，咁樣樣。咁我嗰個黨咧就係普羅嚇。咁普羅。就係會喺每一個選區裏面咧，都係有自己嘅代表嘅，每一個選區咧都係有自己嘅代表。咁我咧就係普羅嘅其中一個嘅候選人啦，咁樣。好啦，咁如果人哋係想投鬱敏做行政長官嘅，或者即係做總理嘅，咁樣講啦嚇，即係咁講先啦。人哋即係人民咧係想投鬱敏做總理嘅，咁。如果佢哋係喺灣仔投票嗰陣時候咧，佢就話：，我點投鬱敏啊？咁樣樣，咁我就會答佢咧。嗱，如果你要投鬱敏咧，你要投我嚇。如果你要投鬱敏咧，你要投我，因為咧我係會喺議會嗰度咧，就係支持佢做呢一個嘅做呢一個嘅總理嘅咁樣樣嚇。咁其實咧嚇喺呢一個嘅制度裏邊咧，有可能就係話，當我當選咗陣時候咧，我就唔支持鬱敏啊。其實咧，原來咧我係無間道嚟嘅，原來我最後咧就係支持曾鈺成嘅咁樣樣啊，或者蔣麗雲嘅咁樣樣咁。但系其實咧，客觀上咧，呢一件事係唔會發生嘅。嗱，咁點解咧？因為首先點解我可以得到呢一個代表灣仔嘅呢一個嘅殊榮咧？咁樣樣，咁原因咧，當然就係因為我係多年喺人民力啊，唔係。多年咧喺普罗里边咧就扑心扑力，即系做咗好多好好嘅嘢，即系得到咧即系普罗所有嘅人嘅信心啦，咁样样，咁人哋咧就系会支持，即系人哋咧就会支持我做呢一个候选人嘅咁样样。咁但系咧就唔系话好啦，即系我入咗议会之后咧，咁就一天都光晒啦，即系我就入咗去呢一个天堂啦。咁我而家想点样都得了，咁啊梗系唔系啦。因为我做得政客，喂，我自己有一日都可能系想做一个司长，系咪啊？有一日我都可能想做呢一个嘅行政长官或者总理咁样样啦。咁我如果我呢一个党系赢咗嘅，我系会继续为呢一个党扑心扑力吓，希望系可以得到呢一啲即系更高嘅一啲嘅地位，同埋都系到为到呢一个地区啦，同埋我自己嘅选区咧就系效劳嘅咁样样。呢一个就系我做即系政客嘅理由啊嘛，系咪？嗱，所以话虽然我系有可能可以咁样做嘅，咁但系客观上咧呢一件事咧系唔会发生嘅咁样样。咁同埋另外啦 ，OK， 我当就算我系有咁样做啦，好啦，我用呢、这、一个普罗嘅旗帜嚟到当选，咁但系最后咧我系支持蒋丽云嘅咁样样，咁我咪一定系激嬲晒我自己嗰、那个选区咯。 喂，大佬，咁我做得呢一个区议员，我都系一个有头有面嘅人物啊嘛，系咪？哇，咁如果我话支持郁文，但系最后支持咗其他人嘅，咁我出到街系会俾人掟鸡蛋先，我系会俾人打先，大佬。咁所以我系唔会咁样做嘅，我系唔会咁样做嘅。即系所以好多人话，议会制你都唔系直接选你嗰个嘅领袖噶啦，咁样样。咁但系即系由此可见咧，虽然系间接。咁但係呢就唔会死错人嘅，即係因为一定係话你话支持边个最后就真係支持边个啦，就唔会有其他情况嘅。咁喺西方国家亦都係好少咁样发生嘅。咁、啊、除即係其实最多呢都係即係有一啲人投咗去入议会，即係我当係我啦咁样样，即係我系代表普罗，咁跟住之后做咗呢个普罗嘅议员啦咁样样。咁但係之后呢我去到议会呢就乱粒嘢，咁跟住讲嗰啲嘢呢就同个党呢系格格不入嘅。咁最多呢系个党踢我走，就唔会我踢个党走嘅。咁呢一啲系从来都唔会发生嘅。Which is by the way 呢当年 Pauline Hanson 就系咁啦。因为 Pauline Hanson 呢喺澳洲嘅政客呢就系、是、呢曾经呢系呢一个自由党嘅党员。咁佢呢就系、是、用自由党嘅旗帜呢就系、是、当选。咁但之后佢讲嘅说话呢就是被视为是、即是种族歧视啦咁样。咁所以之后呢是自由党不要他，他之后呢才是做了这个独立议员。但是做完了这个独立议员之后呢他就真的没有再当选过了。咁点解呢？因为当时那些人投票他不是投他嘛，他是投个党嘛，他是投个党的领袖嘛，是不是？咁所以这件事呢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咁所以当很多即是不识嘢啊，即是我刚才所讲的白痴啦咁样、或者不识嘢的人呢，他是说超、澳洲和英国都没有直接可以投票他。投佢嗰、那個元首啦，咁樣樣，咁其實即係呢一個講法咧，係係誤導嘅，咁樣樣係誤導嘅，係啦，咁同埋另外咧，如果我哋係用呢一個議會制咧。就唔係完全地少數服從多數嘅嚇，少數嘅一啲嘅嘅一啲嘅理想咧，即係執政黨咧，亦都係要即係理會嘅咁樣樣，即係好似我頭先講嗰個學生會嘅呢一個例子咁樣樣啦。即係當你係做呢一個領袖嗰陣時候，當你係管咁多唔同嘅選區啊或者地區啊咁樣樣，你係真係要令到唔同嘅議員咧，你係要滿足佢哋嘅，你係要令到佢 happy 嘅，你係要 balance 唔同嘅需要。咁所以即係唔係好似总统制咁样，就係话哦总统话咩就係咩啦，即係你係要 take into account of 其他人所讲嘅说话啦咁样。咁同埋另外呢，即係呢一个议会制呢都係更加弹性嘅，即係好似我头先所讲咁样啦，即係好似戴卓尔夫人啦，即係当呢一个领袖係已经唔得到民意嗰陣时候，即係呢一啲议员呢係可以转领袖，佢係可以转呢一个领袖嘅。如果你喺呢个总统制你选咗一个好差嘅嘅领袖嘅，基本上你係要等下一次嘅选举，你係 otherwise 你係冇办法嘅，你係冇办法嘅。咁但係即係諗下啦，即係又用返我头先嗰个嘅例子啦，咁样好啦。嗱，我呢就係代表湾仔区嘅，我是代表湾仔区咁样，咁跟住呢当时呢我就话是支持郁文嘅咁样。咁好啦，咁我话支持郁文咁样，咁人哋点解投我票啊？记唔记得？唔系因为我，系因为郁文而投我票咁样。好啦，咁跟住之后呢我做一啲地区调查啦，咁就发觉呢啊，原来之前呢大家都好鍾意郁文嘅，咁但係之后佢唔知做错咗啲乜嘢咁样，或者施政做得唔好咁样，咁而家呢佢嘅支持度呢就减低啊，咁但係呢个个呢都鍾意郑松泰嘅咁样，就想郑松泰呢系一个年轻嘅领袖，咁样就个个呢即係都想佢做下一个领袖嘅咁样。咁好啦，即係如果淨系我个选区系咁样，咁就冇事啦，咁就冇办法啦。咁但如果係有一大部分嘅即係曾经支持过普罗嘅选区都係咁样，都係想郑松泰做领袖嘅时候呢，係可以改㗎，因为我哋自己喺个 party room 可以投票，就话啊郁文而家唔要你啦，我要郑松泰啦咁样。咁所以即係呢一个系统呢係比较会弹性一啲嘅。咁亦都系呢见面到係可以更加代表到民意呀。因为如果你係总统制，当呢一个总统系唔可以再代表人民嗰陣时候， there is nothing you can do。唯一嘅方法就係要Congress， 即係呢一个议会係有三分二支持炒咗佢先可以。但呢一个基本上系冇乜可能嘅。Whereas 喺呢一个嘅议会制嗰阵时候，如果呢一个领袖系达唔到人民所需求嘅心水嗰阵时候，呢一个党系可以换领袖。 而換領袖的時候呢亦都呢係應該呢就係跟隨民意嘅。咁你就可以咁問啦，咁但係如果即係大部分嘅普羅嘅議員支持鄭松泰，咁但係其實原來呢人民呢係個個都係鍾意鬱敏喎咁樣。咁即係你班議員話晒屎咁樣。咁當然你可以咁講啦，但係事實上如果我係代表灣仔，灣仔嘅選區嘅人民呢佢哋係鍾意鬱敏，但是我就逆他们意支持鄭松泰的这样。那人家下次投不投我那就梗是不投我啦，是不是？因为我呃了他们嘛。那所以客观上来讲呢，我自己就觉得呢这个议会制呢是更加民主，是比这个一人一票直选总统或者直选元首的这个制度呢是更加民主的。咁同埋大家都可以上網睇下啦，即係我曾經睇過一個 statistic 呢，就係話呢即係一個議會嘅制度嘅民主呢係多過總統制度嘅民主嘅，而總統制好多時候呢係會產生獨裁嘅，咁就係因為我頭先上述所講嘅咁多嘅理由啦。咁所以當好多人係話俾你聽，澳洲啊英國啊都唔可以直接選自己嘅元首啦咁樣，咁我就話俾你聽就係咩呢，就係反而唔係咁樣直接選元首的時候是更加民主，但是這個只不過是我 prefer 的，這樣因為其實呢雙方都是有他自己的利處和弊處，到底每一個地區應該是選擇哪一個的民主制度才最好呢，其實就真的呢是沒什麼所謂的，而客觀上呢最後出來的效果呢都是一樣，因為即你就算在議會制裏面無論在英國、或者澳洲，人民雖然係話係，即係或者個制度雖然話係選一個選一個議員，咁跟住由議員嚟到選出一個嘅領袖，雖然係咁講，咁但係每一個人出嚟參選嗰陣時候，佢哋已經係會話咗俾選民聽，你係選邊個。所以如果我係代表灣仔，人哋選我唔係因為我係邊個，係因為我嘅領袖係邊個，係因為我嘅老大係邊個，係因為我係邊一個嘅黨先至係選我啫。所以最後出嚟嘅客觀效果咧，其實同呢一個嘅總統制咧就冇乜分別。咁但係亦都咧係有一個好處，個好處咧就係比較彈性啲。因為如果呢一個領袖唔可以再代表到人民咧，即係呢一啲區議員啦，或者呢一啲嘅國會議員咧，係可以馬上咧選擇個另一個領袖嘅，就係可以咁嘅。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好多时候，即系我哋最后咧，即系都系讲翻呢一句，就系话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到底有冇一个民主嘅制度咧？个准则或者个标准就并唔系人民可唔可以一人一票选个元首呢一样嘢咧，系同民主系完全冇关系嘅，只不过系某一种民主嘅制度嘅其中一个 feature 啫，吓。但系民主嘅标准或者准则就系咩咧？就系这个政府或者这个制度会不会令到这个政府可以代表人民，还有当这个政府不代表到人民的时候，人民可不可以惩罚他。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议会制是比总统制更加民主呢，就是因为在议会制人民可以马上惩罚这个领袖。但是 在总统制就不得了，就要等几年了。咁同埋呢，即係其实当我哋係睇一个系统民主呢，就唔係淨係睇可唔可以投呢一个元首啦，亦都係睇好多一啲嘅辅助民主嘅一啲嘅 feature 嘅，或者一啲嘅小节啊，一啲嘅嘅规条啊规则嘅咁样。係啦，咁所以呢啲嘢係好难界定嘅，即係点样先至係好，点样先至係唔好，边一个制度係胜过另一个制度呢，有时呢样嘢係好难讲，甚至係冇得讲嘅添，咁样。咁例如啦，即係我讲一个即係我自己觉得好有趣，但好多人可能觉得好闷嘅一样嘢啦，就係呢一个数票嘅方法。数票嘅方法呢其实就有好多种嘅。咁我第一个讲呢就係叫做呢个叫 first past the post 啦。即是先过线的是怎样的呢，我就当是有三个参议员， 有三个候选人，我就是一个世聪一个，另一个就是 Ivy， 另一个就是 Eric， 三个参选人这样。好啦，在这个选举里面呢，我呢就得到 40%,Ivy 得到 30%,Eric 得到 30%, 再讲一次，我有 40%,Ivy 30%,Eric 30%,票数哪个最高呢， 啊，咁啊，梗系我啦，系咪？嗱，咁票数我最高啦，咁样样。但系我应唔应该当选呢？咁样样。嗱，点解我咁问呢？嗱，虽然咧我得到嘅票数就最多，嗱，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咁啦。我只系得到40%嘅人嘅支持啫，系咪？吓，我系唔过半数噶。原来咧，阿 Eric 咧，佢就系人民力量嘅。咁阿 Ivy 咧就系、是、普罗嘅咁样样，咁其实即系两个就算真系抹咗面啦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咧两个嘅党都系理念系类似嘅，咁但系原来我咧就系、是、民建联嚟嘅咁样样，见唔见到啊？吓，咁所以如果系咁样，即系其实最后如果出翻嚟系我当选嘅，其实呢一个系统系有问题嘅，见唔见到啊？就系、是、因为。我唔係代表緊民意咯，因為好明顯喺呢個社區裏邊咧，係有60%嘅人咧係進步民主派嚟嘅，嚇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咧 ，first past the post system 咧係唔好嘅，係啦，咁有啲咩方法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咧？就係、是、叫做 preferential system 啦。嗱 ，preferential system 咧就係呢個叫做志願制啦，咁樣樣，咁你就係寫一、寫二、寫三咁樣樣嘅，寫一、二、三咁樣樣。嗱，咁我當啦嚇。我当个情况就係咁样啦，就係话即係你当呢一个选区係有100个人嘅咁样。好啦，咁 Ivy 呢佢就係有30票， Eric 呢佢又係有30票，咁跟住呢我就有40票，咁跟住 totally 呢就100票啦咁样。咁可能呢Ivy 係30票少一两张咁样，咁跟住之后呢佢就被抽出局。咁佢嗰啲票呢就全部呢就係、是、会 flow 晒俾 Eric 嘅咁样。咁先 Eric 呢佢最后呢佢就係得到 60%， 我就得到 40%， 咁就 Eric 当选嘅。咁呢一个呢就係、是、非常公平啦。因为如果喺呢一个选区里面呢，如果大部分民众係进步民主派嘅话呢，佢哋有啲票咧就唔會被分散。喺呢一個系統裏邊咧，個好處咧就係、是、被投出嗰一位咧就係、是、未必係最受歡迎，但係呢一個咧係叫做 most preferred， 即係最能夠被接受嘅一個嘅嘅一個嘅候選人嚟嘅咁樣樣。嗱，因為即係如果係即係支持民建聯嘅咁樣樣，咁佢可能係提一投一係民建聯，咁跟住第二志願咧佢就唔會投俾普羅噶啦，第二可能佢投俾人民力量嘅咁樣樣。咁所以即係雖然即係Eric 佢系基本上系支持民建联嗰啲又唔支持，支持普罗啲又唔支持，咁但系喺众人呢三个人之中咧，呢一个咧系最可以接受嘅吓，就系咁样样啦。咁所以即系其实呢一个系统咧，即系我自己个人系觉得咧系比较公平嘅咁样样吓。咁但系其实咧呢一件事咧都唔系咁简单嘅，因为呢一个 preferential style 咧其实有几种嘅吓。preferential style 咧系可以系compulsory preferential， 又或者可以 optional preferential。 compulsory preferential 是什么呢？就是我当有5个候选人，如果你是投票你一定是要投晒1、2、3、4、5的，如果不要世聪就要 Ivy 不要就要 Eric 不要就要包石不要就要思华，那就1、2、3、4、5那就要写晒的。但是 optional preferential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第一投世聪，第二投 Ivy之后就冇啦，我之后唔会支持其他任何人嘅，咁嗰张票咧之后就会作废噶啦，咁样样，即系呢一个咧系我最中意嘅一个嘅系统嚟嘅，因为咧即系你喺 compulsory system 嗰度咧，你系逼你要中意一啲你唔支持嘅人啊嘛，系咪？咁如果你嗰、那个票数系喺某一个地方嗰度停嘅，系有一个人系会有最多数嘅票咁样样。是会得到最多的票，但是起码这个人出来的时候你是见到他的民意基础到底是多少嘛。但如果是 compulsory preferential 的时候你只是见到最后的总数，但是你不知道这个议员是不是真的有咁多人支持嘅咁樣。咁所以即係如果 optional preferential 呢，你係真係可以更加了解到呢一个候选人到底个支持度係去到边度嘅。咁所以我自己个人係 prefer 呢一样。咁但係你可唔可以话另外嗰啲系统係冇咁民主嘅呢？咁你并唔可以咁样讲。因为每一个系统呢都有佢嘅好处同埋都有佢嘅唔好处嘅咁樣。係啦。啊，系啊，同埋头先咧，我唔记得咗讲一样嘢吓，就系呢一个 preferential system 咧，即系嗰个一二三四五啦咁样样，有另外一个嘅方法咧吓，就系、是、叫做reducing value preferential system 嘅咁样样。嗱，咁即系咩咧？即系我写一二三四五咁样样，咁当我嗰个一，即系我投一票嗰个人咧，就系、是、被踢咗出局，咁跟住之后嗰一票咧，就系、是、会 flow 去俾我嗰个第二志愿啦，系咪？正常系咁样样啊。嗱，咁如果喺普通嘅 preferential system 咧，嗰、那个二咧都系值一票，都系值一票嘅咁样样。但系个问题就系咁啦，喂。 呢一个系我第二志愿嚟嘅，我唔系真系最 prefer 佢嘅，系咪？所以呢一票 flow 去俾第二个人，佢系咪应该都系值一票咁多呢？咁或者係未必嘅，可能係應該值半票嘅咁樣。所以當你係有 reducing value 嗰陣時候呢，亦都係可以代表到呢最後選出嚟嗰個候選人呢係即係有幾大嘅支持度嘅咁樣。因為如果係即係有一啲嘅選票，可能你係 flow 下，可能係 flow 到第三或者第四嘅志願㗎嘛，咁樣係咪？咁當你去到第三、第四志願，哇咁樣你又當我係一票啊，咁啊好唔公平係咪？咁所以其實咁樣即係呢一個系統咧，都唔係幾好嘅。咁所以其實我自己係我中意呢一個系統嘅咁樣。咁同埋喺投票裏面呢，即係你都係嗰句啦，你唔係淨係睇可唔可以直接投行政長官啊咁樣嘅，都要睇其他，例如私隱啊，即係呢一個投票 secret ballot 啊，即係係冇人睇到你係投邊個票啊？呢樣嘢咧，原來咧呢一個係澳洲發明嘅嚇。咁呢一個好處咧，就係真係冇人可以即係俾錢你話你嗱、你要投票投細聰啦咁樣樣。咁跟住咧，即係收咗錢咁跟住，我 check 下你係咪真係投咗細聰？哦，係投咗啦咁樣樣。OK， 多謝你咁樣樣。嗱，咁但係咧即係咁其實佢係減少咗呢一個貪污嘅可能性嘅，因為其實當然而家都係犯法啦，買票都係犯法啦。咁但係如果係有人即係同我講嘅，咁你就話喂，我俾一嚿水你，你投啊邊個啊咁樣樣，咁我話哦好啊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入到去，我都係投翻自己個志願，咁跟住之後出翻去，人哋問我你有冇投佢啊？有咁樣樣，咁都得噶嘛，係咪？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咧，即係投票裏邊嘅私隱啊，都係非常之重要。呢一個咧就唔係民主嘅指標，但係呢一個咧就係民主制度裏邊其中一個嘅 feature。咁同埋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呢一個強制性投票同埋選擇性嘅投票啦。因為咧喺澳洲咧係即係罕有地咧係一個強制性嘅投票，即係澳洲每一個人咧都必須要投票嘅嚇。咁但係大部分國家，例如美國啊、英國啊，都係 optional voting 嘅，即係如果你唔想投咧，你係可以唔投票嘅咁樣。咁大家覺得邊一個系統係民主啲呢？咁其實冇嘅，其實即係都係大家可以傾下嘅啫，即係你覺得呢個民主啲咪民主啲囉，你覺得呢個好啲咪呢個好啲囉，就冇所謂嘅。咁我自己個人嚟講呢，就係鍾意呢一個 optional 嘅，即係選擇性可唔可以投票嘅。咁原因就係咩呢？因為我曾經呢就係見過好多，即係我去過好多數票房，即係投完票之後就數票，我係好多時候呢係見到有一成至兩成人呢根本就係唔理會政治，根本咧就係唔想投票嘅，咁佢哋咧可能會喺嗰啲即係票上面啊寫 FUCK 啊，咁跟住即係可能上面寫一篇嘢話我自己唔中意投票啊，咁跟住之後話全部都係衰人啊，咁跟住畫公仔啊，即係好多呢一啲嘅廢票爛票嘅咁樣樣。咁即係我嗰個諗法就係、是，喂，你唔想嚟投票，咁你唔好投啦。咁但係佢哋又唔得喎，因為如果唔投票要罰錢喎，咁樣樣。嗱，咁有一部分人就係咁啦。咁有另外一部分人咧，佢就係入到去咧就亂投票嘅咁樣樣，即係佢可能即係由上到下一二三四五就咁樣寫嘅。即係我見到呢一啲票嗰陣時候咧，即係我自己都心痛啊，就話即係喂，大佬，呢一個一個民主嘅程序嚟㗎，即係你點可以即係咁亂嚟呢？即係你點可以咁樣做呢？即係你嗰張票咁神聖，你唔尊重佢嘅，你唔好投啦，你擺白票啦，或者你直情寫 FUCK， 直情變廢票啦，都好過你就咁一二三四五就咁寫啦。呢啲好明顯亦都係政治白痴嘅人呢，即係喺澳洲可能係第一志願呢就係投綠黨嘅，咁第二志願呢就係投基督教黨嘅咁樣。咁呢一個亦都係好 crazy 嘅，咁就相等於第一票就係投長毛，第二票呢就係投民建聯咁樣。咁你就話喂大佬，呢啲咩票嚟㗎？你點解會咁樣投票㗎？咁當你見好多人係咁樣投票嗰陣時候呢，你就要覺得其實係有好多人係唔應該投票，因為呢一啲人咧，其實佢哋係改變咗呢一個投票出嚟最後嗰個結果嘅嚇咁樣樣。咁呢一個係我自己嘅睇法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好多人個論點就係話會支持呢一個 compulsory system 嘅，即係強制性投票嘅。咁佢哋嗰個講法就係咩咧？就係話會令到更加多人咧就係關心政治。咁呢一個我都相信嘅，咁但我唔係太 buy 啦，但都有論點嘅，咁但係要同我頭先所講嘅即係兩樣嘢平衡囉咁樣。就係、是、因為如果有人係對政治冷感嘅咁樣，咁但係即係政府就話你一定要投票，你唔投票就罰錢㗎啦咁樣。咁即係你始終都要做少少 research， 就起碼明白下每一個嘅政黨係做啲咩，係代表啲咩，咁其實係會增加咗即係公民對政治嘅參與同埋認識嘅咁樣。咁呢一個講法呢其實都有佢自己嘅論點嘅咁樣。咁所以即係咁但係 點都好啦，即係我自己係比較 prefer 咧，即係呢個選擇性嘅投票。咁源於咧就係因為我自己親眼喺票，即係數票房嗰度咧，就係見過幾多垃圾票係改變咗一個即係選舉嘅結果嘅咁樣。但最後我剛才講了咁多嘢，到底是哪一個系統是最好呢？到底是 optional preferential 好啊，定是 compulsory preferential 好呢？到底是 optional voting 好定是 compulsory voting 好呢？到底是21歲可以投票好定是18歲可以投票好呢？到底是 reducing value 好定是 same value 好呢？到底你那些投票嗰啲界是怎樣劃的呢？其實呢一啲呢全部都是民主裏面的 feature。咁點解我係話其實係冇所謂呢？因為歸根究底，最後人民係可以選擇係用邊一個嘅example。因為喺澳洲 ，OK， 我哋而家係18歲可以投票啦，咁樣。咁但係如果有一日澳洲人係覺得好啦，21歲先至可以投票，因為而家18歲嗰啲人實在太過低 B 啦。如果有大部分嘅民眾係支持，係可以改變呢一個嘅票制。preferential system 嘅，如果人哋系唔中意嘅，系想用 first past the post 嘅 ，OK。如果有大部分嘅人民系支持改变呢一个嘅制度嘅，人民系可以改变嘅。呢一个咧就系基于澳洲嘅宪法，澳洲嘅宪法咧最后咧就系喺人民嘅手上。人民如果系想改变呢一个投票嘅制度，系可以透过改宪咧嚟到做呢一样嘢嘅。咁所以最后当我哋系睇香港嘅问题，即系当然我哋系应该研究香港个票制系点啦，或者当然我哋系应该研究下即系行政长官系点样最公平可以产生出嚟啦，又或者系即系呢一个提名委员会嘅到底民选出嚟好唔好，定系即系点样咧？系咪每人一人一票选出提名委员会咧？咁样其实呢一啲系其次嚟嘅。呢一啲係其次嚟嘅，最緊要就係咩呢？最緊要就係人民有冇權利可以改呢一啲嘅規則。咁而家個答案呢就係冇嘅。咁好啦，你就算今日可以改到呢一個少少嘅 rule， 咁當然係好啦咁樣。但係最後嘅香港人可唔可以控制呢一個嘅規則係永遠不變呢？又或者係當香港人想變嗰陣時候，香港人可唔可以改到呢？個答案就係改唔到嘅。個問題就係因為香港嘅基本法嘅權利就並唔係喺香港人嘅手上，香港人係冇得控制呢一個基本法嘅改變啊，各樣咁，同埋基本法佢係唔改得嘅。咁所以香港需要嘅基本上咧就唔係話可唔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更加唔係咧，即係個提名委員會咧係點樣可以投出嚟啊？各樣咁樣，呢一啲全部都係其次，最緊要就係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全民制憲，因為唯有係全民制憲，即係人民再次立一個約，立一個憲章，而呢一個憲章咧就係俾翻權力人民係可以想幾時改，好似想幾時改，好似澳洲咁樣嘅，咁樣先至係公平。可能即系我头先所讲嗰啲戆居人啦吓，可能佢哋嗰个讲法就话，去澳洲够唔民主啦，因为我哋唔可以直接选择自己嘅元首嘅咁样，咁可能系真嘅，可能系真嘅，咁我当佢系真啦。咁如果有一日澳洲人系醒悟，知道原来投唔到自己嘅总理，原来系一件非常之差嘅事嘅，你知唔知澳洲人民可以做咩？澳洲人民可以投票，可以改宪，可以要求人民直选一个嘅总理。澳洲人系可以咁做，而家香港嘅问题就系香港人系唔可以咁做啊嘛。所以点解即系当有啲人系话，澳洲啊或者英国都系冇得投自己嘅元首咧？嗰、那个谬误喺边度咧？就系、是、因为佢将个聚焦咧就系摆咗喺个投票制度里边，但系个问题根本就唔系个投票制度，因为其实而家好多人都讲个投票制度啦咁样。个问题系在于个宪法啊，个问题在于基本法啊，个问题系因为香港人系唔可以改变个基本法，个基本法唔系属于香港人。如果基本法系唔代表香港人嘅时候，香港人系唔可以改变。呢一个就系有别于西方国家同埋民主国家。当呢一个嘅民主嘅制度咧系出现错误啦，系有问题啦，就好似即系喺20世纪早期嘅咁样，几时出现问题咧？就系话女人唔投得票嘅，咁跟住之后咧就话唔得啦，女人要可以投票啦，就改宪。见唔见到啊？ 改憲，咁跟住咁跟住咪繼續咯，咁樣樣，咁跟住好啦，喺澳洲去到1967年嘅就發覺啊，好啦，呢一個規則唔公平嘅，因為澳洲嘅原住民咧就唔可以投票嘅，咁樣樣，咁咪改憲咯，咁改憲咁咪變得更加更加公平啦，咁樣樣，咁所以個問題就唔係喺個制度嗰度。个问题唔喺个制度嗰度，个问题就系人民可唔可以改宪？而家阵个问题咧就唔可以改宪。其实而家我哋喺香港真系讲出好多嘅问题啊，即系呢一啲所有嘅问题，包括拖劫啊，喺街上面屙屎啊，即系即系起几多楼啊，地产霸权啊，租金啊，自由行啊，呢一啲其实全部都系symptom嚟嘅。佢嗰个主要嘅根源咧，冇错系同票制有关系吓。咁但系其实个票制咧。都是一个symptom嚟嘅，个票制都是一个symptom嚟嘅。但系最后个根源最大嘅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人民唔可以更改基本法，吓，就系、是、因为人民唔可以更改基本法，咁所以即系其实点解而家不停要即系成日都要讲呢个提名委员会啫？就系、是、因为人民唔可以整走呢一个提名委员会啊嘛，因为基本法唔俾你咁样做啊嘛，所以唯一嘅办法咧就系、是、全民制宪，重新立约，就系咁啦。好啦，咁我哋时间差唔多，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澳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 Canton.com。